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云奇。2018年度公务员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在全国31个省同时举行。本次考试共有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40:1。今年11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36%。如果现在贷款200万买房，要比去年多支付40多万的利息。现银行贷款额度紧张，将持续到年末，明年1月呢将有所缓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发布消息称，在澄城县境内的刘家洼墓地发现了目前全国规模最大春秋时期周系墓葬，以及大量板瓦建材与青铜器、金器等数百件珍贵文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系列大火已经无情燃烧了整整8天，大火已经烧毁了南加州931平方千米的土地，此次山火已经迫使当地数十万人撤离。北京房山区全国首条无人驾驶验房线机车正在加紧空载调试运行，为本月底正式开通做准备。据了解，验房线机车是按照目前世界上列车运行自动化等级的最高级别建设。北京市长安街地下通道月底完成维修，整体风格一脉相承，同时根据不同通道所在的地理位置又融入了周边环境特色。演员黄晓明接棒胡歌出演《琅琊榜二》男主，黄晓明坦言压力不小，并称做了父亲之后呢，让他在诠释角色上也有了新的理念和想法。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他好，把他的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哪，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只有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依靠当作回报，即使他无力向你去哪，最后还是见你泪中带笑。你看不到，心在那一天一滴里越缩越小，才会明知深渊还往里跳。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只是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总要你委屈自己处处讨好，才能塑造，才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我想男人的好，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才知道，其实谁是毒药，谁才是你的珍宝？要是男人的好。 能得到，你何必自寻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晴天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今天是12月14号星期四，问冷到底是什么体验，答出门5分钟，穿衣2小时。看看今天的天气，我们需要穿几个小时的衣服呢？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5度左右，最高气温0度，南风1到2级，天气阴转多云，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5度到4度，天气稍微回暖。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看到的是丰台-5度到0度，海淀-5度到-1度，朝阳、大兴区呢都在-6度到1度左右。近期呢北京空气干燥，而且朝阳区呢最近好像发生了火灾，还需要大家小心用火，还要注意补水哦。冬季养生尤为重要，不要一边熬夜一边涂眼霜，一边吃烧烤一边吃止泻药。平时呢喝一些蘑菇蛋花汤可以提升免疫力，而白菜萝卜羊肉汤呢可以很好的驱寒。除了给自己养生，冬季呢也要给爱车足够的保养。冬季来临之际呢，应该考虑更换一套冬季轮胎。相对于普通轮胎呢，冬季轮胎依靠于特殊的橡胶配方和花纹设计，对冰雪路面拥有更好的适应性。开上爱车，我们有空可以去北京海淀的植物园展览温室，看看花花草草。冬季开花实在少见呢，但是这里呢一株腊梅花已经开了。除了这些呢，还有各式的热带花草，目前只有北京植物园才能看到。 这里有超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带植物，很难想象在冬天里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美丽的鲜花，就是里面的温度会有一点高，请大家来参观时尽量穿些轻薄的衣服。 冬季就是要玩点不一样的，在寒冷的冬天观赏最艳的花，拍最美的照，趁新景刚出炉还热乎，听友们速速去围观吧。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九六九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只求恩爱深。 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欢迎收听九点时段的早安听北京。现在的时间已经快来到年底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敲自家门的上门服务越来越多了。最近呢，也有网友爆料说，在小区里发现了一些煤气报修的通知公告。然而呢，对于这种检查通知，大家一定要谨慎再谨慎，因为很有可能呢，就是一场骗局。一般他们上门服务呢，都会夸大其词地说我的产品怎么怎么好，紧接着呢，就会推出一系列的产品，或者骗你安装一些产品。这样的产品呢，都价格很低，但是质量很差，却漫天的要价。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真正的燃气公司安全检查呢是免费的，而且在安全检查期间，安检人员呢一般都会穿工作服、带工作证，不会推销任何产品。年底了，凡事要多加小心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景点969，我是爱音乐 DJ 银奇。如果你想要和我们互动的话，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969，也可以关注我的个人新浪微博爱音乐 DJ 银奇，英姿飒爽的英，奇呢是王字旁加上神奇的奇。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杰的伤心1999。王杰的每首歌好像都有自己的故事，像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是王杰的婚姻的生活写照，但还有一首歌呢是他自己初恋的写照。听说事情是源于一场舞会，在舞会上王杰认识了一个先天性小儿麻痹的女孩，之后的日子王杰慢慢的日久生情，喜欢上了这个女孩。不幸的是女孩在一场车祸中丧生，知道消息后的王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回忆起和女孩在一起的点点滴滴，这种痛失幸福的心情谁又能理解呢？王杰的压抑可想而知，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这首歌《安妮》。王杰说，我是个很不会用言语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但是我却能用音乐来表达我的喜怒哀乐。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沉醉爱恨里，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任凭我的心跟着你翻动。 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你爱的贪婪，我爱的懦弱。眼泪流过，回忆是多余的。心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上人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得痛了，痛得哭了，哭得累了，矛盾心里总是僵着，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我想你亲我额头，睡觉时枕着我手，哪怕我们时间再赶也得先问我再走。过去消失太快，未来可能会少赖，所以只想把握现在，一直 chill no lie。 I'm into your lips, I'm into your eye, I'm into your vibe, and into your life。 不想被现实打败，不想被你怀疑乱猜，这会让我显得无奈。 I'm into your lips, I'm into your eye, I'm into your voice, I'm into your every night。 I'm into your eyes, I'm into your everything。